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晴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保暖。未来几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的晴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很多人的心中都会有这样一种感情，就是想念却不再相见。其实相见不如怀念，正好表达了这个意思。有的时候一份情感就是刹那间的光辉，也有很多美丽的爱情到最后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怦然心动可能往往就在那一瞬间。有的时候时过境迁，那个人还在自己的心里，那段情也在自己的回忆中，但是现实生活中和我们牵手的却不是他。在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中，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情感里，在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那个想念但是却不再相见的人。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会解答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的咨询。那么周六周日，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情感的故事和爱的心情。今天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在您的心中会不会也有这样一段想念却不会再相见的情感，会不会有那样一个人会让您想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今生我们也就是这样错过了，可能不会再相见，也许相见不如怀念，也许太激烈，太幸福，太美好的爱情，不适合在以后平淡的生活中慢慢的消耗殆尽。也许有的爱情就是只需要刹那的五彩斑斓，这样在以后才会带着一点点遗憾，才会有岁月里的绵绵思念。听一听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他们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心情。 不如怀念呢？其实这句话用于可以用于很多种感情，无论是兄弟情，就还是说是恋爱啊，还是说是朋友间的情感。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变化，你人和身边的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你对他的感情，他对你的感情也在发生着变化。相见时可能不会再有就是最初的那种心态和感受，所以回忆中的人和事应该把记忆中最好的那份想念和记忆留给对方，不应该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去改变。所以说有时候相见真的是不如怀念。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人，一般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爱情领域中的吧。我自己也有，比如说像初恋，您可能知道他的消息，我也知道他的消息，我也知道他的情况，联系方式也有，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不能相见。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是当他想起我的时候，那或许也是我正是我怀念他最深的时候。 想念，我记得我17岁那年刚刚出来，然后那时候是刚刚学会用 QQ 上网吧，然后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男孩子，但是我们是那一种直接称呼姐弟的那一种，然后呢就一直聊聊得很投入，聊得很开心，然后呢就相互的留了那些联系方式还有地址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出来工作了，然后那个男孩子呢还在上高中上学，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约好每个礼拜写一封信给对方，然后每次到礼拜天我就会收到他的来信，然后我就回复他的。那时候应该属于很青涩的年纪，很单纯很纯真的，他也会打电话给我聊天，我一有空我也会打电话给他聊天嘛。然后那时候通讯也不是很方便，然后呢就一直这样保持着书信联系，那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那时候很流行那个大头贴嘛，然后每次他写信过来，他就会在信中夹几张那个大头贴过来寄给我们看，然后我也会相互的回赠他嘛。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感情很纯真，我们就一直这样保持着联系，一直到他上大学之后他找到了女朋友，然后我们这种关系慢慢的有点忽略了，然后呢现在有了微信是也没怎么联系的。我觉得虽然没有见过面，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相见不如想念吧，留对方一点想念也是挺好的。我们也达不到那一种恋爱那种就是很纯真那种感情吧，我觉得挺值得怀念的。虽然过去的有十年了吧，这么一段岁月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在自己的记忆中想念，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虽然说没有见过面，我就喜欢这种相见不如想念的感觉。 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段或几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也许这段爱情最终没有结果，没能牵手，没能走进婚姻的殿堂，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有可能会落下一个深深的印记，也许你会把这段属于你和他的故事珍藏在你的心里，把心留出一个空间，在你回忆在你想他的时候会翻动 内心去回忆你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就我个人而言，在初中的时候暗恋了一位姑娘，那时候都挺欣赏对方的。后来呢，由于他们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就早早的辍学回家，就去外地打工了。到后来靠着书信往来，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微信有电话。可能一个月俩月才能收到一封信。到后来呢，他就在那边找了对象了，一直呢就是这么多年，我在心里中一直挺惦记他的，但是现在没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联系了。 为什么会觉得相见不如怀念呢？我觉得每个人在心里都会屏蔽掉，在一段就是感情里面吧，他都会屏蔽掉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留在自己心里的都是美好的纯真的感情，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美好会觉得越来越珍贵，然后想起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暖心。可是呢，有的时候说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也是呢最好的医生，所以当现实中再次相遇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那些美好都会被时间冲刷掉，然后就会觉得反而不如放在心里的好。 只要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希望能给你全部的时间，我无法改变错过的一切，只能让思念如梦般。 太多的梦 逐渐蔓延，让我看见你最幸福的笑脸。虽然你在天边， 虽然你在地面， 我们的爱要相约到永远，让所有快乐在你逐渐蔓延。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也许在很多人的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份感情：我们情愿思念，也不愿意再去相见。不去相见是怕打破现在的宁静，不去相见或许也是怕面对曾经有的不堪和伤痛，不去相见也许是我们觉得这份感情其实就停在最初美好的时候，这就很好。不去相见，那么带着遗憾的美好，这在生命中也是一种体会。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爱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在一起，感情也不一定都会有好的结局。有些人的确是相见不如怀念。今夜私语时，我们正和大家分享有关情感故事、爱的心情、爱的故事，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体会。周一至周五的时间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咨询有关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在我们每天的节目中，我们都会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关于爱的问题和爱的心情。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爱情故事。我们要来读的这篇爱情故事来自公号爱情公社，作者是一位男生。十多年前，我读高中，同桌是一位安静漂亮的女生，很是喜欢我。也许是当时启蒙过晚的原因，我对我漂亮的同桌熟视无睹。我唯一的爱好就是踢球，而她唯一的爱好就是看我踢球。我当时非常喜欢德国队，不厌其烦地向她灌输金色轰炸机如何厉害，哈斯勒如何牛。虽然她听不懂，但是还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眼含笑意。时光荏苒，当德国队折戟法国世界杯的那个夏天，我高三已经快毕业了。临别那天，我送了一张克林斯曼的明信片给他，他满心欢喜，毕竟三年来我第一次送他东西。慢慢的，克林斯曼从球员变成了教练，而我大学毕业，工作应酬，整日在推杯换盏中虚与委蛇，不知不觉间很多人和事情都已经淡忘了，只有看球的时候偶尔也会想起当年同桌的他。去年春节回家无事可做，决定去踢踢球，结果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索性坐在场边看其他的人踢球。看了一会儿，视线被一个身穿德国队18号球衣的孩子吸引了，感觉这孩子盘带传球很有章法。趁着孩子休息的时候，我主动过去和他攀谈起来。我说，踢得不错嘛，小家伙，你几岁了？孩子说，我8岁了。踢得这么好，平时没少踢吧？平时没怎么踢，我爸爸不喜欢我踢球，说踢球没有用。我一愣，顿时接不上话，气氛显得有些沉闷。我换了一个话题，我说，你喜欢德国队？那你喜欢德国队的哪个球星啊？克林斯曼。他不假思索地说，嘿，你也知道克林斯曼啊？我顿时的来了兴致。小家伙骄傲地回答，当然了，我妈妈有一张他的明信片，我妈妈说克林斯曼是金色轰炸机。 夕阳的余光照在我满含笑意的脸庞，就像是我的同桌当年那样。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就是错过，不再擦肩也没有回头，但是岁月带走的是心中最美好的曾经。再讲一段爱情故事吧，再说一说老夏和翠娥的爱情故事，一段关于爱情的让人感动的故事。老夏患有阿尔斯海默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老年痴呆症，什么事情眨眼就忘，唯一没有忘记的就是对翠娥的爱。老夏曾经说，翠娥嫁给我，我讨了她做老婆，非常幸福。在老夏96岁生日那天，家里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礼物，有的只是老婆翠娥深情的一吻。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这应该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但令人伤心的是，这位可爱的老爷爷老夏去世了。弥留之际，翠娥摸着老伴老夏说，乖乖的，你就放心好好走，不用担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往后你不在的日子里，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 因为世界有个你，给我呼吸的勇气，就算泪光模糊了一切，在我心中依然美丽。生命最美的奇迹，原来就是与你相遇，是你握住我手心去面对风和雨，把结局交给上帝决定。我只是想要幸福，用一生努力追逐，让星光带路，不管多无助，每一步都铭心刻骨。我只是想要幸福，为了爱不怕豪赌，我不会认输，我不愿让步，守在你身边再多苦我都已满足。原来就是与你相遇，是你握住我手心去面对风和雨，把结局交给上帝决定。我只是想要幸福。 人的一辈子那么长，一天没有走到终点，你就一天不知道哪一个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有时候你遇到了一个人，以为就是他了，后来回头看，其实他也不过是这一段路给了你想要的东西。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周六周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爱的心情。稍后几分钟之后，广告之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在下半时段来分享。您可以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和我们交流，可以向我们的节目来咨询您想咨询的恋爱婚姻情感问题，也可以把您想说的有关您自己

今天夜间本市晴见多云，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保暖。未来几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的晴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后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夜时时。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心情。其实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一起，所以懂得才是最美的相遇。刚才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相见不如怀念，其实现实生活中，如果能够择一人深爱，陪一人到老，一路相扶相持，心手相牵，一路笑对风雨，在平凡的世界中，不求爱得轰轰烈烈，也不求誓言多么的美丽，唯愿简单的相处，真心的付出，平淡的相守，才不负最美的人生，也不负善良的自己。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我们现在听节目的，分享着心情的每位听友和网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相守，真的是我们的幸运和幸福。但是很多人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确实找到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我们却觉得怎么有的时候幸福的相守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夜思雨时节目，每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爱的心情、爱的故事、爱的咨询解答，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如果您有一些恋爱、婚姻、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周六、周日，我们一起来分享故事，分享心情。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稍后我们就来再听一听别人的故事，别人是怎样守好自己的那份爱情。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别人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演员黄磊，那么他在写他和他太太之间的爱情故事。黄磊可能很多朋友还都是比较熟知的，他是咱们著名的男演员、导演、编剧，也是一位制片人，还是一位歌手，当然他还有一个职业教师、作家，他演过很多很多的作品，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比较熟知他的。我们来听一听他写他和他太太之间的爱情故事。我太太这样的女人，作者黄磊。我太太与我相识相恋至今整整20年，这20年我们几乎没有过真正的矛盾与吵闹，过得算是平淡寻常，波澜不惊。我们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9岁半，小女儿20个月。她们姐妹长得不大像，大的像妈妈，小的比较像我，但是她们俩也长得有几分像，因为我和她们的妈妈也越长越像。20年， 我们都长大成熟了不少，不知不觉间身材发了福，头顶也染了些霜白，曾经的18岁少女成了38岁的少妇，24岁的青年也步入了44岁的不惑之年。我们望着对方的眼神，少了些冲动和迟疑，多了些信赖和笃定。彼此之间最固守的自我，也都在时间的浸润下柔软了起来。我越来越忙碌，他专心守护孩子与家。我们都爱吃辣椒，口味完全一致，我下厨他点赞，配合默契。我的朋友一定也是他的朋友，如果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几乎从来不会干扰我的工作，我也不太喜欢要求他。我们从年轻时起就养成了给对方独立空间的习惯。我们一起演了8年的舞台剧，在舞台上我们是分隔40几年的情侣，每一次的谢幕散场，我们都红着眼眶，十指紧扣。我们一起游历了许多地方，欧洲、美洲、南北半球，从2个人到3个人，从3个人到4个人，我们一路行走，享受着路途上彼此的陪伴照顾，以及他乡之美带来的喜悦与冲动。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家里懒散着，从一开始的一间小屋到今天的一栋大宅。我们留存了许多旧物件老东西，每一样都载着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我们为对方改变了许多的习惯，也建立了许多的习惯，其中最大的习惯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我一直没有写我太太这样的女人，而是喋喋不休地写下了我们，我成为我们是因为我遇到了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坦白地讲，她是一个寻常的姑娘，没有特立独行，也没有刻意张扬。她很美丽，但没有夺目妩媚，也没有不可方物。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孩子和家庭，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虽然她天赋极高，教育孩子方面他深受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的影响，方法多样，但持续不久，可还是成效卓著。他从不冷静，也极少发怒，他容易前思后想，但又从不计较。他话很少，偶尔发言也基本不在点儿上，可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他善良单纯，一直处于少女状态，有时候我都担心大女儿近期内会成长得比我妻子更成熟周全。她爱玩，也很享受，但是她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热闹大场面，看到老公女儿和3、5好友她就心满意足。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其实并不罕见，应该属于普及型，在我心中却是只此一款，不退不换。以上为大家播读的是作者黄磊，就是那位演员黄磊，那么他写的故事写的是他太太。其实我们都知道，生活中像他太太这样的女人确实可能很多，但是能够像他这样欣赏自己太太的男人却很少很少。他们在一起20年了，能够这样欣赏，我想这是他们保持温度的一个绝妙秘方。很多朋友常问我们今夜私语时节目，问我们怎么样能让两个人保持那种最初在一起的温度，相互欣赏好吗？ 作为男人，今天如果你和你的太太，你和你身边的他已经走过了很多很多年头和岁月，你依然懂得欣赏他吗？那么作为女人呢，你身边的那个男人你还欣赏吗？你还赞扬吗？你还对他说你崇拜他？你还告诉他有了他你就会很笃定吗？今夜思雨时，如果想学习更好的你和他伴侣之间更妙的相处方式，让两个人更融洽，多听我们的节目，多和我们分享，和我们来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听到的是一档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播出，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和大家交流的都是情感问题。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市城市广播。 这里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燕，继续和大家分享心情。就在刚才录节目休息的时候，我打开了我的微博，那么在微博的私信中看到一位女生，她这样说，她说她有一位男朋友，永远好像把他放在后面，那么把和其他的朋友出去玩啊，把玩的游戏啊，把一些其他的事情都会放在他的前面，甚至在他发烧生病，那个男孩子陪他到医院去，他当时要打吊瓶，但是也就是刚刚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孩子就跟他说自己有事儿想出去，因为有朋友在叫自己要到附近一起去聊天，还要见其他的朋友，不是什么急事儿，听上去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男孩子就是没有耐心和这位女生在医院里待着。女孩问我要不要和他在一起，我想我们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想找到的都是那个肯珍惜我们的人。如果在你和你的伴侣之间，无论你们走了多远，如果当你意识到你们的关系在变差，那么想一想，你是否还珍惜他？你是否像心疼自己一样心疼他？如果在你们之间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对待他是不是还如同我们的初心一般？今夜思雨时，这个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故事。我们下面要来说的也是一位名人的故事，这位名人的主角是李安。没错，李安，李安是著名的导演，李安的作品曾经很多人都看过。那么李安呢，也是因为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当然，我们要说的他的故事与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婚姻。李安30年婚姻始于绝望，陷于独立，终于平凡。这篇故事的作者是韦小维，来自公号十点读书。2013年12月25日，当李安两个字掷地有声地从宣读最佳导演的主持人嘴中发出时，李安兴奋得就像一个孩子，原本儒雅的绅士风度瞬间全无，他第一时间和隔壁的妻子紧紧相拥。台上的最后一刻，李安深情地看着台下右方，他说，我的妻子林慧嘉，这个夏天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爱你。 而林慧嘉却一如既往的低调，在这么公开的场合听到了一句我爱你，眉眼中不由自主的一片羞涩。事后的采访中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李安此举肉麻的无聊。在绯闻纷沓的娱乐圈，他们两个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级，大名鼎鼎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却活成了知名的老婆奴。这一对在聚光灯下也拥有平凡的人间烟火的夫妇，可以说是看透了婚姻的至简大道。李安有一段被笑谈为怕老婆的经典回答，主持人鲁豫问他，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感是什么？李安简直是毫不犹豫地说，我太太对我笑一下我就放松一点，我就感觉好幸福。李安自诩是一个很懒的人，除了和拍电影相关的事情，其他事情都很懒，有时候连回家会看不过去，会不高兴。有一次李安在台湾拍《饮食男女》，四个月都没有回家，拍完之后李安非常着急地赶回家，因为太太很生气，两周都不接他的电话了。他内心在念叨自己要回去救火了。原来在他离家不回来的日子，家里读小学的老大不肯做功课，林慧嘉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很烦躁，很有挫败感。他们两个闹别扭，少则两个星期，多则一个半月不说话，但是慢慢适应一段时间又和好了。李安在片场是老辣稳重的大导演，在太太面前却有一种讨好的小谄媚，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蛰伏的六年的这个霸气的太太到底有多珍贵。1984到1990年，李安可谓是吃软饭的典型，毕业六年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待业，看片儿、写剧本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赚到钱。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点兴奋，骗自己为了理想。到了第三年，李安整个人都颓了，再也不好意思提什么理想。然而在结婚的第一年，林慧嘉就看透了这种日子是无穷无尽的。她也不是一个圣母，像鸡汤电视剧那样出场只会安慰李安，妥妥地做一个精神治疗师。事实上她也非常难过，甚至都不想活了。他们的婚礼极简陋，连一束像样的捧花都没有，唯一戴在新娘身上的点缀是伴娘临时机智跑到楼下花店买的一朵小花。结婚以后，林慧嘉渐渐地看开了，先生喜欢电影就让他钻研去吧，而且李安在家里也有非常重要的工作安排，做饭带孩子。那段时间李安算是练就了一身做菜的好本领，甚至丈母娘曾经一本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投资给你开馆子算了。做着导演梦的李安哭笑不得。在美国蜗居六年，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黑暗前途里，只有林慧嘉是李安的灯。李安有一句很认真的话，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和爱是扯不开的，这里边恩是彼此不离不弃的基础。一强一弱，一进一守，这当中的不同只能靠隐忍、体谅、牺牲来相容。但是现实中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满足于这种静水深流的烟火气。在2017年的离婚大数据，只是上半年就有185万对夫妻离婚，原因各种各样，无非都是现实生活中无边无际的矛盾和欲望。婚姻关系无非首先是一场合作，所有不离不弃都意味着这场合作里有着一种让人性发光的东西，比如珍惜，比如尊重。不得不说李安在电影里艺术造诣高深，在生活中却着实不懂浪漫，跟林慧嘉的求婚是朴实的，有一点点随意。1983年李安刚刚毕业，林慧嘉还在读博士，两个人分居纽约和伊利诺。李安的父母准备去纽约看儿子的毕业礼， 李安心血来潮打了一个电话对林慧嘉说，我父亲暑假要来了，没什么事情招待的话，我们就结婚好了吧。这么顺便的求婚，一般女生一定是撒手不干，但是林慧嘉不是一般的女生，她干脆回答了两个字，好吧。没有下跪，没有鲜花，没有钻戒，就好像大家商量好了一个实验日期一样普通的事情，林慧嘉就自己开车到纽约和李安结婚了。李安甚至不能给林慧嘉一个体面的婚礼。结婚那天，李妈妈潸然泪下向慧嘉道歉说，我们李家真是对不起你，你看让你结婚也结得这么寒碜。林慧嘉却很坚定说，我不在意表面的东西，只要两个人感情很好。后来李安成了名之后，依然是毫无架子，亲自带太太去华人区买菜，遇到别的人问慧嘉说，你真好命，你先生还有空来陪你买菜啊。这位太太一句幽默顶回去说，你们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因为他们有一种莫名喜感的钝感力，对形势不甚敏感，生活中很多不如意都自嘲着就过去了。其实在今天，我们见惯了媒体把婚姻里边的不满情绪放大，见惯了许多不周全的细节被演绎得很糟心，甚至都渐渐对玻璃心解读成了坚持自我，对于婚姻本质的真实态度彻底区分开了人与人。有的人要用亿万婚礼制造童话，李安和林慧嘉却用童话婚姻制造了告白。李安拍片成名以后，很多人都好奇他的太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主持人鲁豫曾经问李安，你太太是不是一个话不多的人？李安笑笑说，她的废话不多。当时全场爆笑。林慧嘉的确是一位干练又烽火的女强人，也一直用隐忍的陪伴，爱理不理的放纵，督促着李安不要放弃。其实这种隐忍和放纵本质上需要非常强大的内心，也许因为在西方思想中浸泡多年，让这位女子产生了一种清奇的独立。独立到什么地步呢？林慧嘉临产那天还在做实验，做完实验开车回家的路上，感觉自己的羊水破了，就自己开着快没有汽油的车来到医院，直接把孩子给生了。直到第二天李安赶回伊利诺，才知道自己当了爸爸。林慧嘉就是这样，用安置深情最恰当的距离，保持了一个女人最自由简洁的姿态。在满是柴米油盐的婚姻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要面对的都是如何经营一份琐碎的生活。林慧嘉和李安一样，他们以树的姿态站立在一起，他们彼此锦上添花。回头看，李安用悠长的30年的婚姻证明了一件事情，人生好像总要在掌声、虚荣和欲望中得到满足，实质最终还是要在默契、自由和平淡里找到内心的归宿。人生如是，婚姻如是。这里是今夜思雨时，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导演李安的故事。今晚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儿，您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怎么能够这样走开，让我